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十七集。面对单隐生突如其来的追问，杜艳里并没有太多理会，而是专心地听着秘书汇报接下来的行程安排。 杜总，我这边跟财经周刊沟通了，他们被您的敬业精神给震惊到了，不仅要谢谢您，还说既然杜总都愿意继续工作，他们也一定会排除万难坚持到底。 嗯， 那我就带摄影师到新的摄影棚先做好准备吧。不过原来停在这栋大楼的车暂时还开不出来，我已经安排别的司机从最近的分公司赶过来了，大概十五分钟之后就到您那边，然后接您到新的摄影棚去。 行，就这样吧。你刚才说什么？ 你真是的。 单隐生确定许亚没事后，许亚就不能吸引他更多的注意力了。单隐生干脆利落地把人丢下，几步上前抓住杜艳里的手臂，但他抓得格外小心，完全避开了有异样的手腕，只是抓着上臂，然后对着阳光仔细地看了看。 你的手腕流血了，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 自己受没受伤，杜艳里当然有感觉，那鲜血从金属腕表底部慢慢地流了下来，把洁白的袖口染上了红边，红白对比鲜明醒目。这伤其实是在自动扶梯那会儿弄的，那里人多拥挤，他用力拉出单隐生的时候，手腕突然被挤压，手表就紧贴着皮肤转了半圈，那略尖的棱角就刮破了皮，轻微的疼痛可是陪了杜艳里一路。但因为事态紧急，手腕伤口又小，杜艳里就没在意了。他打算等接他的人来了再处理，没想到被眼尖的单隐生发现了。 只是小伤，没什么事。 没什么事？你给我看看你的伤口。 单隐生是不是太过紧张了？ 杜艳里看了单隐生一眼，然后听话地解开了腕表，露出了被挡住的伤口。只见被鲜血染红的手腕有三四道刮痕，刮痕尾部还有表皮的残留物，整个惨状看着不是那么的舒服。可杜艳里心里却淡定地想， 伤口确实不大，也不出血了，单生这样未免太过于大惊小怪了。 虽然这伤对他来说确实没有什么，但对于单隐生来说却是大事了。在看到伤口的瞬间，单隐生头皮发麻，因为他怕了，真的怕了。 去医院，去医院吧，最近的医院在哪里？ 你 怎么了？你想让我打车吗？但我的手机被我摔了。哎呀，早知道就算再生气也不摔手机了。 正在单隐生后悔不已的时候，杜艳里却淡淡地说， 这样的伤没有必要去医院处理，十五分钟后我还要去别的摄影棚继续拍封面。 你疯了？刚刚从火场逃出来你就赶去工作？杜氏明天就要倒闭了吗？你要这么拼？ 我就不该和单隐生争论的，因为他总会把观点带到一个很奇怪的点上去。你跟我来。 你要带我去哪里？我们现在应该去医院处理你的手腕伤口，你不要回避。等等，难道你有医院恐惧症？ 听着单隐生乱七八糟的猜测，杜艳里决定不理单隐生。他看了看手表，现在距离司机来接还有一段时间，他还可以做点事情。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在这附近应该有一家我非常需要的店。 不愧是杜氏财团的话事人，能力超群的杜艳里确实很少记错事。这附近的确开了一家药店。他推开药店的门走了进去，在找到药师后伸出了自己的手腕。 你好，麻烦帮我处理一下。 这…… 药师瞥了杜艳里的手腕一眼，面不改色地拿出棉签、碘酒和剪刀纱布，然后循序渐进地给杜艳里处理伤口。他先给伤口清洗了一下， 然后剪去伤口旁边的死皮，接着进行了消毒。但在他贴上纱布之前，他却停下手问道： 要贴吗？就这点小伤口，不用纱布还好得快一点。 贴上吧，毕竟我待会儿还要戴手表。 药师就按照杜彦里的指示，麻利地把纱布贴好。这个过程只不过花了5分钟，费用也才20块钱，却把单隐生之前担心的问题给好好的解决掉了。当杜彦里走出药店的时候，一辆宾利从远处缓缓地行驶过来，并停在了他的面前。车上的司机随即下了车，毕恭毕敬地拉开了后座的车门。 杜总，我来接您了。 杜彦里弯腰上了车，看了看自他们俩进了药店就全程缄默的单隐生。 伤口处理好了，我要走了。你？ 我和你一起走。 理由？ 合同的事情我们要具体聊聊。 这个人今天真的有点奇奇怪怪，但合同的事确实该抽个时间聊聊。海湾封面之后我也没事，那就今晚吧。 杜彦里接受了单隐生的理由，于是指了指旁边的座位，示意单隐生上车一起走。单隐生自然听话地上了车，全程陪在杜彦里的身边。在新的摄影棚里，财经周刊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打起12分精神，以最高的效率完成了这次拍摄。毕竟他们也不敢再耽搁杜彦里更多的时间了。幸运的是，尽管事情一波三折，但结束时他们只是比原计划多耽误了半个小时而已，算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了。对此杜彦里也颇为满意，他喜欢用简洁高效的方法去解决任何问题。换句话说，今天能解决的事情绝拖不到明天，一次能够解决的事情绝不分成两次去解决。他一从摄影棚里出来，就马不停蹄地吩咐秘书： 让法务部起诉起火大厦，索要赔偿。 明白。敢烧我们老板，赔得他们倾家荡产。 然后在我的行程里抽出15分钟来，我要和隐生谈谈。 好的，您和隐生、 秘书小姐对这亲昵的称呼还没反应过来，杜彦里就已经走到了单隐生的身边。 好了，我们谈谈合同吧。 这个摄影棚的对面没有咖啡厅，但这并没有难倒单隐生。在杜彦里拍照的时间里，单隐生让人从附近的咖啡厅里借用了一套桌椅，顺便还打包了2杯咖啡。其实按他的想法，他希望和杜彦里在一个隐蔽的环境里，比如日料店的包厢里，两人相对跪坐在幽暗的室内，一边吃东西一边就合同的事好好的聊聊。但杜彦里真的很忙，受了伤连医院都不去，所以单隐生只好妥协了。 特意给你带的，喝一口压压惊。 单总，你为什么要抢我的工作？ 你去看看杂志社那边还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。 好的，杜总。 秘书小姐遵照嘱咐干活去了，杜彦里则看了单隐生一眼，随后很给面子的接过纸杯，缓缓地喝了一口。 你准备解约吗？如果你想解约，我现在就让人去拿合同，当着你的面撕毁。 有没有人说你真的很不会聊天？ 没有，有无数的人开出天价就为了和我单独聊聊。 嗯，你今天的笑容好像比之前的要多。 听到单隐生这么一说，杜彦里立马止住了笑容，挑了挑眉。 哼，挑眉这样的小动作也好像更多了些。哎，刚才的火灾对你还是有点影响的吧？ 我还以为我们要谈的是更重要的事情。 是这样没错，但在此之前我们就不能随便聊聊其他的吗？ 你只从我这里预约了15分钟的时间。 那我选择先聊10分钟的天。 我付出15分钟是为了解决你我之间的合同问题。如果你选择聊别的事情。 好吧，我们来说说正事吧。 单隐生也看了一下周围，他发现财经周刊的人已经走了，秘书小姐还没有回来，这里就只有他和杜燕离两个人。他的心不禁躁动起来，身体慢慢地向杜燕离靠过去。 我的杜先生，你这么规矩，和别人上床的时候不会也是这样吧？ 这人是真的不会聊合同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